让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利益姬的口才是相当了得，刘邦对他也挺器重的，又交给他一项嘴上的工作，去劝服西魏王举国归属。劝服一个小国归顺，这工作难度够大的。利益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伸着脖子揣着一颗红心就直奔西魏国，这趟他能成功吗？心怀大志，饱读诗书，却生逢乱世，只能做个保安。60岁高龄，看重民主，人才济济，他如何脱颖而出？出谋划策，口吐莲花，这辈子最大的买卖又怎么让他把小命葬送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高阳酒徒第三集。打开地图，西魏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刘邦大军的左翼侧，随时威胁着汉军的补给线路，这地方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要想踏踏实实打仗，这西魏必须首先拿下。利益姬跃跃欲试，挺着胸脯子就去劝降了。西魏的国王名叫魏豹，对利益姬还不错，客客气气的请上来赐座。要说起这次谈判，咱们还得介绍一下利益姬的对手魏豹。魏豹的出身可不简单，他的祖上是原来魏国的贵族，他也算是一位纨绔子弟了。秦朝的时候，这些贵族都成了平头老百姓，后来魏豹的哥哥跟随陈胜起义，他哥哥坐上了魏王的宝座。可惜这宝座还没捂热乎呢，魏国又让秦朝给灭了。说起来，魏豹的哥哥还算是一条好汉，他为了城中的百姓和士兵，跟秦朝签订了投降和议书，条件只有一个，你们必须保证投降的士兵和百姓的生命安全。秦朝同意了，和议书签好之后，魏豹的哥哥就自焚身亡了。哥哥死了，这魏豹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领袖的位置，成了流亡政府的头号人物。这魏豹就可着天底下找靠山呢，找靠山一得找实力强大的，二来找人家愿意收留的。当时项羽的楚国完全符合条件，这项羽还以楚怀王的名义拨给魏豹几千兵马，这可以算得上魏豹的第一桶金了。 当时项羽和刘邦还没有彻底分家，表面上都是楚怀王手下的重要将领，刘邦被封为汉王，魏豹被封为魏王。分家之后，这刘邦在蜀中可就发展起来了。他拜韩信为大将军，一路上东征西讨，大有明日之星的气势。魏豹一看刘邦这只股票涨得够快的，趁着现在赶紧投资，一股脑的改投了汉王。这回刘邦和项羽的交战中，刘邦处在了下风，魏豹这根墙头草跟着风头走，再一次把资金抽出来改投了项羽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刘邦派出业务员利益基，让他用三寸不烂之舌去争取客户魏豹的投资。魏豹三番两次的出尔反尔，这回刘邦派利益基来劝服他投降，这事儿可行吗？魏豹又是怎么想的呢？利益基来了，魏豹客客气气地招待他，奉为上宾。关键时刻，利益基也偷偷地深吸了一口气。魏王近来可好啊，我们汉王对您可是着实想念呐。想当初您在汉王那儿的时候，我们汉王对您那可是相当器重啊。自从您走了，汉王没有一天不想您的。这回您改投楚王，汉王特意派我来跟您商量，您看您这一念之差就断送了咱们合作的前程。我们汉王希望双方摒弃前嫌，重修于好，希望魏王匡扶汉室，共同谋取天下。这一通说下来，只见魏豹的脸上始终带着笑纹。立即又接着说，魏王，您别看现在汉王遇到了一点困难，可咱们这前途是光明的呀，楚王那头只是暂时占了上风，您看汉王手下将军谋士如云，这都是将来打江山的基石啊，您跟汉王合作这么好的机会可千万不要撒手啊。能说的该说的利益基全说了，美好前景也展望了，各种好处也提到了，魏豹还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。魏王，您看这合议咱们签了？魏豹还是乐呵呵的起身走了两步，慢慢的张嘴了，我看你说了这么半天口渴了吧，来来来喝口茶，合作这个事儿吧我看就不用考虑了吧。听到这句话，立即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这事儿要悬呐。西魏王走了几步，转身又回来坐下。这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年，一眨眼头发就变白了。我要一天能自己做主，我这心里头就舒坦一天。汉王他对人傲慢无礼，以侮辱别人为乐，我跟他真是难以相处。按说他是汉王，我是魏王，同样是王爷，这地位是平等的。可他骂起人来不分荤素不分好赖，跟骂下人一样，让人着实下不来台呀。我魏某人说什么也是魏国的贵族，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口气，我就是死也不愿意跟这号人为伍。这番话说的利益基瞠目结舌啊！魏王，我们汉王有时候说话口气是挺冲的，可这都是一些小误会，咱回去解释一下就行了，您不能因为这个就投奔项羽啊。西魏王摆摆手，行了，你就是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会动摇的。送客。立即本以为他这万户侯是当定了，这时候才明白魏王见风使舵的本事太高强了，这回就是打死他他也说不动人家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立即灰头土脸的回到汉军当中，耷拉着脑袋把西魏王的情况跟刘邦汇报了。感情这金刚钻也有不好使的时候啊，刘邦气得脑袋上冒烟啊，文的不成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当即派出汉军当中的精英组合韩信、曹参外加灌婴，派这三个人去讨伐魏豹。虽然骊姬白跑一趟无功而返，不过他把魏军的统帅、副将这些军事情况摸得一清二楚。刘邦就按照对方的这些将领布置了讨伐的军队，大将韩信指挥之下，战事进行得十分顺利，活捉了魏豹。转眼之间，这形势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。不知道这当初的贵族魏豹这个时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。俗话说千里马还有失蹄的时候呢，骊姬自然也有说不动的时候。对于魏豹谈判不行，咱们还可以使用武力，可作为刘邦身边的谋士，要是出了个馊主意，弄不好这天下的大事就会瞬间改写呀。楚汉相争的时候，刘邦被项羽困在了荥阳，形势危急。这刘邦就找到骊姬，让他给分析分析怎样才能削弱楚国的力量。骊姬引经据典，把老祖宗的经验直接套用过来。汉王从前商汤讨伐夏桀成功之后，他不计前嫌，封夏桀的后人为诸侯。等到周武王杀了商纣之后，他封商纣的后人为诸侯。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，却没有分封六国的后人。这些原先的贵族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这是秦始皇失德呀。所以您瞅瞅，这秦朝很快就灭亡了。现在如果汉王您能再立六国的后人，那些贵族老百姓肯定会对您感激涕零，到时候就自愿归到您的旗下。一旦您这得意的形象树立起来，您就能在天下称霸，成为诸侯王们的领导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您还怕楚国不臣服于您吗？这刘邦听得晕晕乎乎，把这番话仔细一琢磨，还真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你说的这些都是历史留下的经验，有道理，先生真是饱读诗书，才高八斗啊。好，这件事儿就委托先生去办吧，您带着我的印章去出使六国，集合诸侯的旧势力，咱们共同抵抗楚国。老臣领命。骊姬上回出使魏国没成功，虽然刘邦嘴上没说什么，可骊姬心里也犯嘀咕啊。这回刘邦同意他出使六国，骊姬暗地里给自己打气，一定要把丢了的面子给找回来。就在骊姬带着大印准备出发的时候，刘邦手下的头号谋士张良回来了，这可把刘邦高兴坏了，迫不及待的就召见张良，把削弱楚国这个计策说出来了。张良会赞同骊姬的计谋吗？张良回来的时候，刘邦正吃饭呢，听说头号谋士回来了，刘邦饭也不吃了，赶紧叫人，快把张良给我找来，我有大事跟他商量。张良连口水都没喝呢，就直奔刘邦的营帐而来。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就差相互拥抱，眼泪汪汪了。刘邦请张良坐到自己对面跟他商量，有个谋士给我出了一个削弱楚国的主意，这主意是这么这么这么着。刘邦一五一十的把骊姬的话和盘托出，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，你有什么看法啊？张良默不作声， 就看他表情是越来越凝重，眉头紧锁。 汉王，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呀？ 如果按照这个计策行事的话，您的大事可就完了 啊！ 刘邦大吃一惊，你快把话说清楚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张良拿起桌上的筷子，我先用桌上的筷子给汉王您做一个说明，这一根是周武王，这根代表汉王您。当年周武王分封商纣的后代，那是因为他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那些诸侯。现在反观汉王您，您分封的那些老贵族拿什么去控制他们呀？到时候诸侯们不听指挥，您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？这是第一。再说周武王，他打进京城的时候，曾经为商朝的忠臣申冤翻案，祭祀魏国尽忠的比干，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号召。请问汉王，这些目前您有吗？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周武王到了京城就打开粮仓，把露台的金银财宝分发给穷人，老百姓都感念周武王的恩德。汉王您现在有这种机会吗？第四点，周武王之所以能够分封诸侯，是当时天下已经太平了，他这么做就是表示要收回干戈，不再用兵。可汉王您现在却是要诸侯跟您打天下，这不能同日而语呀。第五，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，在华山的东面设置马场，表示天下太平，从此无为而治，这点汉王您能做到吗？第六，周武王把牛都放了，表示从此不再运输粮食，不再征用百姓做劳役，这点汉王您能做到吗？第七点，如今跟随汉王打天下的这帮人远离亲人，抛下了祖先的产业，他们无非是想建功立业，将来也封个诸侯当的。如果汉王您给那六国封了诸侯，那些追随您的人谁还愿意为您效劳啊？他们肯定会另寻新君，您手下的人才就流失了，到时候您拿什么去争夺天下呢？最后一点，就算封了六国，现在楚国的实力比您强，谁能保证新立的六国不会反过来去投奔楚国呢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您不但没有同盟军，敌人还会多出好几倍。有这八点不利，倘若汉王您采取这条建议，臣料定您的大事就此告终了。这八条不利，条条是一针见血呀，听得刘邦顺着脑门子流冷汗。头号谋士果然不同凡响，当即下令取消利益机的任务。这利益机差点就坏了刘邦的大事，刘邦会不会一气之下杀了他呢？听了张良的这番解释，刘邦如梦初醒，又是这个书呆子专门出馊主意，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这回刘邦可真被气着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利姬真的去出使六国，这结果肯定像张良预测的那样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输得精光啊，想起来都叫人后怕。这前后只有一步之差呀。利姬用历史的例子，实际上就是照搬历史经验，可他这书呆子没看见时代不同了，条件也不一样，这对策就应该相应的变化。张良就不一样了，人家没有被陈旧的观念束缚，积极创新，这点上张良就比利姬高明得多。利姬接连失败，把刘邦气了个半死，可刘邦没有惩罚他，想想也是，当初这馊主意他也是同意的，好在没捅出大娄子，骂一顿解解气也就算了。利姬暗地里发愁，这回回失败，将来论功行赏我就得靠边站呢。 这可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对不起我这一肚子学问。一有机会他就表现自己。 公元前204年正是楚汉相争最厉害的阶段，楚军猛攻荥阳，终于得手，刘邦只好退守关中。但是刘邦这人有一个优点，他能忍。都说忍字头上一把刀，这脑袋上边架刀的滋味谁也不愿意接受。可刘邦不一样，越是紧要关头，越是难对付的时候，他越是沉着冷静。在最危急的关口，他宁可自己苦苦支撑着，也绝不放松北线的战略攻势。刘邦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韩信身上，这韩信老早就准备攻打齐国，只要他出兵了，项羽肯定会调转大部分的部队过去，这样他刘邦这头就能松口气呀。可是苦苦支撑了几个月，就是不见韩信出兵，胜利的曙光就是一点也看不见。刘邦成天的唉声叹气，再这么下去，粮草兵力都得葬送在这儿了。要不然丢车保帅吧，用地盘跟老对头项羽讲和。这刘邦打算用城高以东的地盘来做筹码跟项羽讲和。刘邦召集麾下的谋士，把这个打算跟大伙说了。郦基一听就直摇脑袋，喊王啊，这万万不可呀。郦基这个馊主意罐子头一个站出来反对，刘邦会听取他的意见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感觉还存在我心房。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